带走是我亲吻了你伤口的伤疤，表情很平静。你是大千世界一望情趣，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，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。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，你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，爱在火烧红中我都感谢，万花筒里小手幻影飞翩。哇哇哇哇哇哇，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，像沙漠连夜大雨，规则缺席，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，赤头温柔的暴力就无成绩。我的黑框眼睛不变造火风马牛奇迹，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，表情很平静。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，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，在和你灵魂梦里之前让贪念成借尘埃诞生，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，爱在火烧寒中我都感谢，万花筒里小手握。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，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，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。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，我仅有的夺目闪电，跳动花枝花叶，我的奉献，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。哇哇哇哇哇！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